早晨，早晨，大家好，清晨爽利，系又听到我嘅声音啦，就即系代表咗晨咁早呢个时候开始啦，接近天光嘅时间，其实已经系即系五点钟过后噶啦，因为个天咧仲系黑嘅，冬天咧个仲系晏啲先至可以天光，咁所以如果呢个情况咧，你望出去窗外，即系你啱啱醒啦，我意思啊，咁然之后，咁黑掹掹啊，仲可以继续瞓觉，加上咧今日咧就系一早天文台都已经系预先张扬咧，就话冻啊，哇！咁而家呢个资讯咁发达咧，咁啊亦都好多嘅你啲朋友啊，成日不断咧都传来话，冻啊，呢个温度会一路降低啊，每个钟头降低一度啊，咁啊数下数下，哇，真系好冻咁，咁所以充满心理准备咧，就系谂住今朝早好冻咁，咁但系而家暂时嚟讲咧，现时咧就16度嘅温度，比起寻日咧就低咗3度，但系你又唔好纯系听。即系睇咗呢个嘅温度嘅差别咧，而冇留意到咧，其实咧系嗰个温度会话今晚黑咧都10度嘅吓。咁天文台都讲30号同31号咧都系冻。今日咧就系12月30号，农历系11月16日星期三啊。咁而家嗰个天气情况见到有两个嘅报告出咗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出咗嘅。咁今日嘅天气就系受到强烈嘅寒潮影响啊，广东嘅气温显著下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天气显著转冷，天晴干燥，日间嘅气温咧就会系大概15度左右，上升至15度啊，现时系16。今日晚上咧，个市区个温度会进一步降低，去到大概10度，新界会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北风，离岸同埋高地系吹烈风，咁所以咧，你纯睇温度咧就唔觉得乜嘢，但系大风啊出边，仲要系吹呢个北风，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展望咧喺除夕同埋元旦，市区咧早上嘅温度咧系会降至7度啊或者8度咁上下啦，新界会通常再低啲啦，低2-3度，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嘅气温仍然偏低啊。咁今日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而家温度16度，相对湿度62%。5:11，早晨。咁如果你喺室内嘅环境咧，都系暖嘅。不过咧，如果你感觉啲啲凉意咧，随时有件衫喺你床边起身咧，搂一搂住，打一打膊头啊。 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再 伤心。 系即系自己一时手错啊，专听呢只好唔好啊？系自己忙中嘅手多，因为直播室系有两个唱盘嘅机嘅，咁啊通常我播嘅一只咧就另外一个准备，头先一个唔觉意，大家唔好见怪。 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从我心跳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Hey! 首先开始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陈淑华的梦醒时分。早上起身很多人会去煲下水，做这样做那样。人有的时候都会有些情况会分心，又或者是可能专心得滞，想紧一样东西，你就会跟着做那些动作，你是本能上去做紧的，但可能你没什么意识去想个详细的情况。就出现头先的情况，我就是开了CD， 是想准备第二只的时候，哦，原来是我是整紧我播紧嗰个唱盘嘅，等于好多时咧就系啊，我哋开着火咧去即系煮嘢食啊，或者煲汤啊吓，咁然之后啲人咧就会落咗街咧就唔记得熄火，有啲时候有呢个情况，不过应该都唔常多见嘅。早晨啊，你听紧嘅咧系四个台联播啊，一二五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由而家一路到六点半钟啊，现时嘅时间咧系五点二十分啦。昨晚黑咧，我就收到一个医生朋友俾我嘅一个 WhatsApp， 有啲感性咁样。一开始咧，佢就咁讲：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事在谁家。今天系一个特别嘅日子，每年嘅农历11月15日，即系琴晚啦吓，天上嘅月亮会走到和地面完全垂直嘅中心点。我哋站在月色下，脚下投影没有半点倾斜，这现象只会出现10分8分钟。错过呢个机会，我哋又要等一年之后。呢、这个就系人生几见月当头。今年我哋要特别珍惜生命，拿出勇气去面对，去处理逆境。这位医生朋友呢就是儿科医生李嘉仁医生，他都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凝望你背影，伤感渐实难静，明月夜再清，可惜心水更清，没半点云彩手会拾到往日美丽的欢笑声，情话是美景，一生追遍忘形，湖岸是背景，轻舟点出美声，剩我一人飘，想飘往幸福处，星星挂夜空，却没气力撑。 等待，情人在，心不在，哪有等？

李克勤的认识老地方啊，咁佢同佢老友咧，谭咏麟都有喺啲公开场合合作过，一起演绎，佢哋嘅腔口都好相似吓。先去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深圳市公布，由出年1月5号起，除获准豁免入境隔离的人员外，由香港经深圳湾口岸入境深圳的人士，必须持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以及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将会入住的酒店预约确认单。特区政府表示，市民需要留意并确保能够符合相关规定，以免在进入深圳的时候出现困难。特区政府发言人说，计划入境深圳的人士需要预先透过深圳市政府的健康驿站房间线上预约系统，预约在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入住的酒店。预约系统今日上午10点启用。假如有关人士未能够入境深圳而折返香港，回港后或者需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12港人案其中10人的案件前日在深圳盐田法院审理，有家属接获官派律师电话，表示其中10人将会在今朝10点半宣判。至于其余两名未成年涉案港人的听证日期，尚待通知。内地传媒早前报道，法庭听取10名被告对公诉机关指控涉嫌偷越边境犯罪的辩护意见，并听取了公诉人和辩护人的控辩意见。邓启贤、乔影如等10人当庭都表示认罪，希望法庭从轻处罚。欧盟发声明表示，被告不获准按意愿选择律师，而审讯并非公开进行，外交代表不能够听审，又表示被告的权利不获尊重，敦促中国保障各被告的程序公义和正当法律程序，要求中国立即释放12名香港人，安排他们尽快回香港。政府深夜刊宪，要求在今年11月29号至昨日期间，曾经身处沙田沥源村荣瑞楼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表示，近日沥源村荣瑞楼短期内出现多宗确诊个案，曾经身处有关地方的人士可能有较高风险受到感染。政府决定对在指定期间身处荣瑞楼的人士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需要在下个月1号或之前接受检测，如果在今个月25号至29号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规定，如果未有遵从检测公告，即属犯罪，可被判罚款5000元，并需要强制检测。不遵从强制检测令，可以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6个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系报30335点，跌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2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4，日元103.54，英瑞士法郎0.884，加元1.281，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77.66美元，卖出价1878.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天晴干燥，日间气温上升至到15度左右，晚上气温市区进一步降低至到最低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北风，离岸和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更加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4%，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刚刚听过呢五点半的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到六点半的。陆陆续续呢都有很多人起身啦刚刚起身的时候啦来家里呢可能呢还有些温暖的感觉但是或者如果你有开个窗呢都有些微微凉意呢啲风呢就透入来啦。温度呢就是一路头先回来呢就16度的而家呢就低了一度啦应该慢慢就降温大家要小心保重啊。见到朋友都有时间是都讲好多除了身体健康都会必然讲之外都会保重啊千祈呢就不要冷亲千祈不要被自己病这个时候病呢会真的真的挺麻烦的就进出的诊所啊或者去医院的地方呢都应该是比较麻烦一点就可能都不出席这些地方因为呢也都人多啊医院呢都是很繁忙有什么事现在自己都不要去烦医院现在他们的工作真的认真忙碌但如果你说要去复诊的人士就没得说了但现在在复诊当中呢如果你是一个即例行的每隔三个月都复诊一次的一些的长期病患者啊，咁你又谂下，系我又要去复诊，又要定时攞药。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咧，就系都系一个好似例行啦，系有自己药 keep 住嚟食嘅咧。咁我觉得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即系我自己都系一个例子，即系我相亲咧都系即系长期病患者，即系每隔三个月度咧都要同佢哋复诊。但系有啲情况咧，我又觉得系 OK 嘅咧，咁我就系都唔想喐动我嘅父母亲啊。例如其實我聽日咧就要同佢復診，但我覺得嗰啲佢還見到佢係健康嘅，只不過有啲藥一路 keep 住一食就得噶啦。咁所以咧，我會打算咧都係同佢配藥。咁當然呢個你自己事前去預約啊，去即係申請翻，咁當局會同你即係批准咗你咧啊，再約你下一個預產期不誒呢、這個唔係呢個預產期唔係預產期係一預產期。咁然之後咧就你嚟攞藥啦，咁樣就 OK 嘅。因为我见听日咁冻啊，听日就话啲温度一路都讲系单位数字啊嘛，都唔想佢出去咧，乸冷亲仲弊。咁所以咧，大家要好好保重啊！现时温度15度，相对湿度64%，今日出咗两个警告，一个寒冷天气警告，另外一个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出咗啦。 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 问警方。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路，再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 刚刚我哋听嘅咧就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呢个世界有时咧，其实都好细嘅啫吓。好多时你会撞到一啲你啲朋友喺香港地，或者有啲朋友你都会经常撞到。如果喺海外都能够系撞得到咧，就真系一个缘分啦。两个人之间都有啲嘅缘分。我哋喺呢度咧，其实透过空气当中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我哋都有一个缘分。多谢你啊！每一朝或者是 在海外有些朋友就不是朝，是在日间的时间都是会选择听清晨上你的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香港这边就比较冷一点，如果你说在加拿大那些应该更加冷了，温度多少？香港现在这里是15度的。今天天气情况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强烈寒潮影响，广东气温显著下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天气咧就显著转冷，天晴干燥，日间嘅气温上升至到系大概15度左右，晚上市区气温会进一步降到最低大概10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北风，离岸及高地会吹烈风啊。在除夕和元旦，市区在早上的气温会降至7度或者8度，新界会是再低2、3度的。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的气温仍然是偏低。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寒冷天气警告和寒烈季候风信号出了的。5:09，世界会变得很美。 在中我反枯燥，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 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如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我。 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各位清晨爽利的听众早晨，我是 Jason 陈柏宇。咁喺朝头早咧，我就通常啦都会同我女 Abigail 啦就一起食下早餐嘅，食嘅通常都系燕麦片啦，又或者系麦皮。咁呢两者都有嘅，不过因为阿彪开始唔系十分喜欢啦，就慢慢开始减少咗食燕麦片同埋麦皮嘅呢一个习惯。有阵时一食就已经系饭啦，佢个口味咧成日都变嘅，佢最中意就系食你食紧嗰啲嘢咯。 陈柏宇咧，不嬲咧都系多嘴啊，即系一个好活跃嘅人士啦。见到人咧，成四万咁嘅口啊，即系好即系充满笑容啊。咁啊，做咗爹哋咧，咁当然个心态都唔同啦，又更加会去努力去赚钱啊。咁样做咗爹哋咧，其实喺小朋友嘅成长嘅期间咧，会令到自己去进步，亦都令到自己去反思嘅，即系重新去重整下你自己应该点样做，即系要做得更加好。原因咧，你就要为你嘅下一代咧做一个好榜。 榜样。咁所以咧，就系人生系经过一啲啊，你系结婚啊，做人爹哋妈咪啊呢啲过程咧系必须嘅。咁但系当然会系每一个人有啲唔同嘅谂法，有啲就觉得啊，自己都唔知点样去可以凑好下一代咧，就倒不如咧就自己照顾自己啊咁。就每一个人嘅谂法唔同。咁咧就寻日咧就系喺呢个即系都系冻啊，开始觉得冻嘅时候咧，咁我嘅弟父咧就系做咗妈咪啦，咁啊好开心啊，一路其实都好担心，即系怀孕期间咧都系担心健康系点样样咧，即系个 B B 系点啊咁。因为佢呢次系怀孖胎啊，喺我哋嚟讲好。好开心，好兴奋，即系喺街嘅时候咧，见到啲孖胎咧都好得意嘅吓，嗰啲父母将佢哋打扮到啲衫啊、服饰嘅一样啊，即系你好难分别到啊，即系边个打边个咧，有啲系好似样，有啲唔系好似样噶嘛。咁呢次咧就系、是、弟父嘅孖胎咧，就系、是、一男一女，哇，真系搞掂晒。咁同埋咧个磅数都唔错，系5.49同埋5.69，以孖胎嚟计，我觉得个磅数都 O、OK。OK 噶啦，咁就系姐姐同埋细佬啊，姐弟啊，恭喜晒我细佬同我嘅弟父啊！不过喺今年出世咧，都真系几难忘。喺呢个疫情嘅情况之下，真系要事事小心啊！事前都有好多嘅担忧噶，但系咁样咧，证明咧弟父嗰个心境都唔错。令到 BB 都长肉，磅数都 OK 满意啊！ 孩儿出生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知否两老对你那片爱，你无法报答这次海深恩。关心你嘅对与错，对你嘅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知相亲都开心。孩儿可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让着自立上高飞远奔。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捉弄人，你寂寞孤单没良心。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懊悔慨叹永没完，此刻想你相亲多痛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 谭咏麟的孩儿啊，做人父母呢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啦。当然是如果人生的第一次呢，未见过未感觉过呢，是要经过下这些过程。嗰刻好开心，但系到日后嘅时候，你都面对现实啦。你凑小朋友点样去教导佢，啊，点样去养育佢，呢个一个好大嘅学问啊！五磅几，两个分别都有五磅几。我谂起我嗰时二女出世就啱啱六磅啊，因为嗰时咧系未足月嘅，提早咗四个星期出世。翻嚟十五度，今日最高都最低系十度，应该咁同大家讲，今晚十度吓。黄敏华嘅挑战，稍后会有六点钟嘅新闻报道嘅。 检测能力和疫苗原料供应。天气方面，受强烈寒潮影响，广东气温显著下降。本港今朝各区气温较昨日低大约四至五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显著转冷，天晴干燥，日间气温上升至到十六度左右。晚上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最低大约十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同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更加降至七至到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

早晨，早晨，咁多位朋友，大家好啊！今日咧即系一路倒数嘅日子啦吓，咁仲有夹埋叫两天啦。今日系12月30号，农历系11月16日，星期三。现时时间咧就6:02。咁喺2020年，原来系最拉屎呢两日咧，天气都咁冻，令到我哋好难忘吓。即系而家未系真系好冻，一路慢慢到今晚啦。现时有15度嘅温度嘅，相对湿度63%，有三个大家要留意啦，就系、是、出咗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啦，而啱啱出嘅咧就有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咁受到强烈寒潮的影响，广东的气温显著下降，本港今早各区的气温比起昨日低大概4至5度。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会是天气显著转冷，天晴干燥，日间气温上升到16度左右，晚上市区气温会进一步降至最低大概是10度，新界会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烈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北风，离岸和高地是吹烈风的。展望随即和元旦，市区早上的气温会更加降至7度或者8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的气温仍然偏低的。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的。再一次提醒你，而家温度15度，相对湿度62%。咁如果温度再低嘅时候，屋企有哥哥姐姐咧，更加要即系好好去照顾佢哋啦。咁或者你啲系朋友们系啲长者嘅咧，更加要打个电话去慰问下佢啦吓。好啦，呢个时候咧，如果冻系做咩吓？好啦吓，冻嘅梗系做下啲热身嘅运动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2月份最后的一个星期三，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哇，咁快就一年，定是度日如年呢？今年 是啊，今年2020年呢真是永远全球的朋友都难忘的一年啊。真的没想到这个新冠的肺炎疫情呢可以令到香港人最喜欢去旅行啦，搭飞机。 咁呢就现在都不知道是几时才可以有机会呢，原来觉得好珍贵啊，有机会坐飞机。 咁另外就是譬如大家关注运动的，就是东京奥运都要延迟啦，咁所以褪迟一年，但是出年东京那边的疫情都仍然是未知数啦。 所以刚才我说啊，即是说这么快又一年，就好像真的因为来到的日子呢你就觉得快。但是回想回呢，在即是差不多年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病毒的时候呢，一路呢就经过很多很多波的疫情。 是啊 。都是好像很漫长的感觉。我想去到一个最终的心愿呢，全世界的人呢都希望呢随着2020快啲過去嘅時候咧， 就 新嘅一年，我哋新嘅希望先啦嚇。 係咁咪緊貼住香港電台，我哋咁多正向嘅節目啦，包括埋我哋而家星期三嘅，梗係要提下大家做下運動咧，影響我哋嘅身體噶，不但止，仲有係。提出一個正向的一個思維啦，因為運動的人都可以幫我們改善的情緒啦。 其實這樣回想回呢，即在這一年裡面的疫情呢，又聽到全世界都很多人呢因為被這個病毒而以致到可能是沒有了條命啦。但是亦都有好多人係喺度生存緊， 冇錯。 咁生存緊嘅時候，係咪同佢哋個健康都有關呢？ 冇錯， 那個、即健康強壯嗰種。 大家反而係關注咗健康啦。咁我身邊好多從來都冇做運動嘅朋友啦，大部分都係比較肥胖啊、有肚腩啊啲中年嘅朋友啦。 咁佢啲疫情期間咧，佢都話自己靜靜雞咧，譬如喺屋企啦，或者喺即係一波與一波嘅疫情中間嗰啲咧，都會去公園啊，做下運動啊，或者係自己落街啊，跑下步啊。咁幾十年冇跑過，都要慢慢跑下。我自己都有一個少少嘅正向思維去體驗啦，就係、是、咦嗱，其實我細個到大咧好有趣嘅，我嘅志願咧。就係、是、唔想著西裝係翻工嘅啫， 你真係達成啦 嚇！咁我喺大學裏面耐唔中都要著下西裝啦，有時開下會啊，出去應酬下。咁但係呢個疫情咧，今年咧，我對皮鞋咧擠咗喺度咧，我發覺原來係真係發咗毛。咁所以即係有時啊，你發覺回頭看咧，如果從正向嘅思維去諗下、疫情其實都俾咗我哋一個反思嘅空間， 係 咪點樣？因為疫情始終一定會過嘅，即係我哋成日聽上一代嘅爸爸媽媽佢哋。讲我哋细个嗰时未出世啦，即系上一代打仗就话，唉、哎，三年零八个月挨得点惨啊咁样。喂，我哋净系听啫，我哋冇感受到啊嘛。咁而家疫情嚟讲，都系一个少少嘅体会啦。 所以其实咧，人生咧，嗱，你老中青咧，唔同阶段嘅人咧，都喺佢个年代里边会经历一啲嘢。 冇错， 而经历咗呢啲嘢，都系会令你好难忘。不过又上咗一课嘅， 系啦，冇错。但系老中青都一定要做嘅就系运动。 系啦，所以咧又再一次多谢咧雷博士咧，每一个星期三咧都不。厌其烦提我哋做运动，其实一路讲下讲下咧，就潜移默化喺你嘅心底里边，你会记得要做噶啦吓。 系，因为而家好多实证嘅科学都证明咗，运动系除咗提升我哋嘅健康啦、身心嘅健康啦、情绪啦、改善我哋嘅睡眠嘅质素等等啦。 系， 咁啊嗱，嚟到年尾啦，最后一次。真係要同大家拜個早年啦 一下個禮拜就新年啦 係啊咁啊同埋而家天氣都比較涼咗啦係咪即係始終都係冬天啦其實好多時呢大家喺運動之前呢做一啲熱身運動呢我發覺都有少少嘅誤解嘅 係 咁所以用呢幾分鐘嘅時間呢分享一下而家喺文獻上高啦科研上高啦預防嘅受傷上高呢點樣去理解熱身運動呢幾下嘢 或者我哋呢啲皮毛㗎啦講一般如果你去做 gym 啊，或者你系去游水啊呢啲啦吓，你都系未落水之前咧，你系喐下个身体，咬下腰啊，拧下嗰啲都叫热身啦，系咪 啊？冇错冇错。咁啊，其实热身咧喺我哋生理学上咧有四大元素咧，大家必须要做齐，先至咧可以帮你系提升个运动表现啦，即系玩得开心愉快啦。 边四大元素咧？ 将个受伤风险降低。嗱，第一样咧。熱身熱身，先熱咗個身。咁啊，呢句希望大家記得啦。 即係整興自己先。 真係啊，一定要整興自己。點樣整興呢咁你好簡單啦，你任何一啲大肌肉嘅擺動啊，譬如兩隻腳。揈下向前向後啊，打圈啊，兩隻手好似開合跳啊咁啦。咁你熱身嘅時候，最緊要咧，你一定要著翻內套嚇。而家冬天，咁你焗住保暖咧，你好快咧，你會覺得有輕微流汗啦。你體温上升咗少少啦，半至一度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人體嘅體温大約37度左右啦。譬如你上升去到半度或者去到一度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血液流量咧就會去到肌肉咧。就等啲肌肉可以準備好去應付你嗰樣運動。 係啦，嗱，我哋即係早嗰排喺 Facebook 嗰度拍咗條片噶嘛，都示範咗做嗰個好簡單嘅動作， 係啊，擺下腿啊， 係啦，嗰個就係一個大肌肉嘅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啊嘛，嗰個就係熱身啦嚇。 冇錯，嗱，做咗體温提升嘅熱身，即係熱咗個身之後咧，跟住要做嘅咧就係一啲關節嘅活動。 嗯， 因為我哋譬如你瞓醒覺朝頭早，咁你譬如朝頭早起身，又聽住我哋節目去做下晨運，咁你隻腳，你嘅髋关节啊、膝关节啊、你嘅脚踭嗰啲嘅关节，你都要俾佢喐动下啦。 好多时咧，起身咧最容易喐嘅动作咧，你就梗系拧下条颈 嘅喎。拧下条颈啊， 或者整下个膊头 啊， 咁呢个啱唔啱咧？ 嗱，呢个甚至乎我哋喺中小学嘅体育课堂咧，可能有啲朋友嘅经验咧，就系好体育课堂啦，咁啊集队啦，咁啊老师就叫个同学出嚟带做热身咁。通常咧，第一下咧就用隻手咧就扶住你個頭嚇，將你個頭咧係輕輕咧係側埋一邊，拉翻鬆你頸嘅肌肉。嗱，生理學上咧呢個唔係一個好安全嘅做法。安全嘅做法咧，先咧應該喺球場裏邊咧做啲跑跑跳跳啊，提升咗體温先。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嗰個關節係未曾有足夠嘅血液流去，然後你拉佢嘅時候咧，係有機會咧係拉親嘅。咁所以我哋玩運動都係為咗安全啦，咁個可能嘅嘢我哋咪將佢即係撇除，不可能啦。咁所以理論上咧，你係如果你身體覺得係手手腳腳好凍嘅話咧，特別而家天氣涼啦，咁你應該咧係先提升個體温，然後先去做一啲伸展。 好啦，如果有得揀嘅话，你做颈啊，仲係做手啊，定係做脚啊，做边个次序先呢？ 嗱， 如果有得揀呢，我自己呢一定会做大组嘅肌肉先。因为大组嘅肌肉你嗰个 warm 咗嗰个程度呢係容易啲，因为佢多啲血液流去啦。咁另外呢就係我哋嘅肌肉里面有啲嘅感应器，感应嗰个肌肉力量嘅长度改变啦，力量改变啦。咁如果你做咗大组肌肉嘅伸展呢，个脑呢啊，反而幫佢係揼翻著，啊係、哦，我知道啊咁樣樣咧係伸展咁、哦、樣，咁所以比較安全嘅做法咧就係伸展運動咧就係、是、做一隻腳啦、大腿嘅肌肉啦、腰背嘅肌肉啦、上肢手啦、肩膊嘅肌肉啦，然後先到頸咧。 哦， 呢一個次序係比較安全啲。 即係話咧，我哋由腳做起，由腳一路翻上嚟去小腿啊、你嘅大髀啊、腰啊、背脊啊，到頸到頭咁樣。 係啦，咁嗰個次序安全係數就会高啲。 嗯，咁个手嘅活动嘅时候咧，系咪我都系上到去背啊、膊头位嘅时候嘅手先喐定点？ 理论上都可以大组肌肉一齐做嘅、嗯，譬如手同脚一齐伸展都可以嘅。但系就如果你话颈啦，特别系譬如我哋瞓醒觉，咁因为你有可能八个钟头条颈嘅肌肉都比较绷紧僵硬啦，咁、嗯、所以你应该就系起身之后摆下手。擺下腳啊，等你個手肘腳腳咧暖咗，然後先要做啲頸部嘅伸展咧。特別一啲安全啲嚟講咧，對於啲哥哥姐姐啦、長者朋友嚟講，就呢個緊要啦。 其實係嘅，你一個人啱啱起身咧，所謂雲頭都未定啊！我哋成日講嗰啲説話都未定嘅時候，你只係喐，你慢慢嚟，咁啊，即係差唔多定曬啦，成個人精神曬，好似係100%去面對緊呢個環境嘅時候咧，你先至可以即係做啲比較劇烈少少嚇。 講得好啱啊，前輩兄，因為點解咧？喺生理學上咧，我哋一個人處於一個靜止嘅狀態。同埋喺運動期間處一個動態咧，兩者嗰個生理嘅能量嘅要求係唔同。 嗯， 咁呢一個咧係要俾少少時間去適應嘅。咁譬如如果喺歐洲嗰邊，亦都有啲研究發現咧，即係好中意跑步嗰啲人咧，佢哋平均要用13分鐘咧嚟做熱身。 哦，咁耐㗎都。 係啊，平均去做嗰啲調查啦，咁包括咗即係體温嘅熱身啦，因為可能佢哋嗰邊嘅冬天天氣可能相對會凍啲啦。 嗯。 做一啲緩跑啦，做啲跑步需要用嘅一啲肌肉嘅協調啦，譬如你個髋關節，咁你係喺度隻腳跑步，好似打緊個圈咁。 嗯。 咁你可能就扶住個欄杆啊，做啲模擬嘅動作啦。 係。 其實仲有一樣咧，喺運動科學界近呢10年。都比較多啲關注咧，就係心理嘅熱身。 嗯， 心理嘅熱身咧，其實都發覺係影響受傷嘅一個內在嘅因素。 嚇， 即係如果你個人都未去準備好做嗰樣嘢咧，咁你嘅專注力咧係會差啲嘅。嗱，譬如好簡單，朝頭早而家咁早，啲人去晨運咁先算啦。如果你可能你嘅亨利叫你，喂，陪我去晨運啦，咁啊瞓到盡啦，喂，跑下好啦，喂，你個人都未醒， 係， 咁你周邊行上山嘅時候，嗰啲路你啲山路又崎嶇啦，係咪？咁嘅時候咧，你跌親嘅機會係大嘅喎。 係。 咁所以心理嘅熱身咧，就係話你起碼你有充足嘅睡眠啦，你嘅精神健康嘅狀況，你係準備去嗰樣嘢嘅話咧。 凡事都是話要有個心理準備嗰種係咪啊？ 係啦，咁啊，因為好有趣嘅，我都有啲親身即係接觸到嘅朋友嘅經驗啦。即係你知我哋啲舊同學都會踢下波啊，啲朋友差唔多年紀啦。 係。 咁啊，有一次咧，就有個朋友都踢到攰㗎啦，踢到攰，唉，咁啊喺場邊休息啦，唉，我唔踢啦，你哋自己出去換人啦，咁啊。跟住有一個咧就有事就要走先，咁啊爭一個人，咁啊喂，前輩你嚟幫手啦。 係，咁我就喂你啦，你啦。 係啦，咁就唉好啦，出去你行行企企頂住當得㗎啦。點知就係因為佢已經冇個心去再繼續踢啦嘛，佢突然間咧追個波嘅時候咧，佢肌肉已經攰咗啦，就拉親個大髀啦。 哦， 係啦，所以心理嘅因素咧，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喺受傷層面嚟講需要關注嘅議題啦。 嗯，好。咁啊，即係頭先你提到嘅咧嗰啲啦，我哋或者係再明顯地講嗰四個步驟嘛，你都話有四大點啊嘛。 係啊， 第一就話提升體温，另外嗰啲咧，其實頭先啊雷博士你又講咗噶啦，不過可能一路好籠統，我哋知道嗰樣嘢，但係不如將佢歸納邊四點咧，我哋可以更加加強我哋嘅做法，好唔好 啊？我哋做熱身運動啦，其實做任何運動之前咧都需要做熱身嘅。咁有啲嘅講法咧就話以為伸展運動拉筋咧就當係熱身，咁、其實呢個咧只係熱身裏面 面四部曲的其中一小部啫。咁同埋個次序嚟講咧，都不應該一開始咧就做拉筋嘅。一開始第一步就是做一啲熱身熱身，先熱咗個身， 係嘛？整興個身嗰個嘛，即係提升體温啊！所講呢個就是第一步嚇。 咁啊，第二步咧做一啲關節相關嘅輕強嘅伸展啦，譬如可能係動態嘅伸展啊、靜態嘅伸展。咁跟住咧就做一啲肌肉協調或者力量相關啦。咁譬如如果你去踢波，咁你踢波你有控波啊、射波啊、傳波啊，咁你咪慢慢嚟做翻呢啲基本動作咯，等個肌肉系統適應翻個協調能力啦。咁最後一樣咧就係心理嘅熱身，即係你個精神健康狀態都係準備去做嗰樣嘢，咁你嘅安全係數就會相對高啲啦。 係啦，凡事咧其實乜嘢都係有一個方法嘅，大家要依照個方法去做，規規矩矩咁做咧，咁就唔會有什麼意外啦。 係啊，其實呢個四部曲嘅熱身咧，我覺得應用喺我哋日常嘅工作裏面都啱嘅，特別而家即係好多係在家工作啦，喂，咁你起身之後，喂，你都要熱下身，等你個頭腦清醒啲。你先至開個電腦做嘢噶嘛， 係 啊，所以咧，我覺得有時咧，一起身嘅時候咧，就慢慢他調啲，等自己好似手手腳腳適應咧。咁啊，通常有啲人咧都會仲係會煲煲水噶嘛，雖然有電熱水煲煲水咧，咁我然之後洗面刷牙完咗之後咧，誒啲水滾喎，咁慢慢做呢啲嘅動作，其實刷牙嘅時候都慢慢清醒噶啦。通常我刷牙嘅時候亦都會思考諗嘢，啊諗下今日有啲咩做咧，有咩未帶咧，我就喺嗰度咧會揾到答案嘅。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心理上嘅嘢嘅做咯。好啦，我重複一次頭先啊，雷博士你講嘅嚇，就係、是、第一我哋要提升體温，第二係關節要活動，第三就肌肉去協調，第四就係心理熱身，跟住呢個四部曲咧。你就可以健健康康、安安全全咁去做運動， 冇錯。 嗯，咁好啦，我哋真係要拜拜啦。咁我下次翻嚟咧，就係喺2021年。 2021冇錯。 係啦，下個星期三就再同大家見啦。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拜拜，黎博士。 疫情最快過啦。 好啊。有种好重嘅感觉，系嘛？系啦，一只劲嘅歌之前咧，又热一热身啊！劲嘅歌一定会谂起佢，再歌再舞啊，佢真系要做好多嘅热身嘅运动。我哋眼见噶佢嘅身形咁 fit 啊！咁我哋就随住郭富城嘅铁幕诱惑，喐动下身体，做下热身啊！ 是谁？是流下铁眼泪？是。 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系挂起咗。现时温度15度，今晚会最低10度。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4宗源头不明，有4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食物及卫生局表示扩大强制检测范围，如果同一大厦在两星期入面有两个无关联的确诊个案，当局会要求大厦居民和访客接受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沙田沥源村荣瑞楼同平石村蓝石楼的居民同访客都需要强制接受病毒检测。他又话：日前发现污水样本有新型冠状病毒的彩云村丰泽楼有3人初步确诊。另外，张竹君话：经基因分析之后，8名本月由英国回港的确诊人士感染变种新冠病毒。其他个案仍然正在分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对市民提出保留深水埗主教山蓄水池深有同感，期待可以保育成为一处被市民欣赏游玩的地方。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形容蓄水池位置有如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建筑物，认为即使市民不是古物古迹专家，都觉得有关旧建筑漂亮和相当完整，值得保留。林郑月娥表示，水务署已经马上停止有关重整工程，并会安排专家研究评估，然后交由古物咨询委员会评级。有决定前会保护建筑物和整个工程范围。又说工地有一定危险，呼吁市民不要尝试进入。深圳市公布，由明年1月5日起，除获准豁免入境隔离的人员外，由香港经深圳湾口岸入境深圳的人士必须持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以及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将会入住的酒店预约确认单。特区政府表示，市民需要留意并确保能够符合相关规定，以免在进入深圳的时候出现困难。特区政府发言人话，计划入境深圳的人士需要预先透过深圳市政府的健康驿站房间线上预约系统，预约在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入住的酒店。预约系统今朝10点启用。假如有关人士未能够入境深圳而折返香港，回港后或者需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严峻，新增53000多人确诊，连续2日创新高，累计2,380,000多人染病，单日414人死亡，累计71,000多人死亡。卫生部门表示，新增确诊个案可能是圣诞假期延迟通报而累积，但是实际上仍然在不断增加。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国民保健服务正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在社交网站表示，在疫苗出现之前，国民需要尽力打击这种病毒，保护医疗系统和生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天晴干燥，日间气温上升至16度左右，晚上市区气温进一步降低至最低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和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加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12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工程地盘地底拆了过百年前罕有的大型圆拱建筑其中四条支柱。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承认